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 Tida， 第57集。 你站住！ 方志敬追上他，扯着他的胳膊。旁边的老师见状，赶忙道， 你们两个都冷静点，不要动手。 李寻并没有动手，他回过头，因为个子高，这么近距离他完完全全俯视方志敬。 其实你有些做法还挺聪明的。 李寻用只有两个人才能听到的声音说， 有些想法也很正确。 方志敬紧紧看着他， 这个世界确实以成果论成败，但可惜的是你把结束的时间搞错了。 他轻声哼笑，懒散道， 输赢的路长着呢。 李寻往外走，与刚刚在外面打电话的赞助方代表擦肩而过。方志敬看到代表脸色，意识到了什么，也顾不上李寻了。走廊里，方志敬镇定地对代表说， 我们的作品现在刚刚研发出来， bug 肯定比较容易被攻破，但只要给我们足够的时间，我们肯定能把它完善好。 代表摇头，方志敬还要开口，代表拍拍他的肩膀，以示安慰。方志敬咬紧牙关，努力补救。 我说真的，请你们相信我们的实力。我 知道你们很优秀，但公司也有公司的决定。 代表是个三十几岁的技术人员，体型微胖，戴着眼镜，看起来很严肃。 说实话，之前决定购买专利也是为了跟学校能有个好的合作开端，也是给企业做正面宣传。现在搞成这个样子，我们也很无奈。 可我们之前说好， 你们的东西确实还可以。 代表不慌不忙打断他， 但是我们这是安全公司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 方志敬不语。代表语重心长地说， 刚刚那个人不管他的破解以及盗版复制设备的方法正不正确，能不能执行，现在都不重要了。安全公司最重要的是让人感觉到安全，一旦产品让人产生怀疑，那不管它本身质量如何，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了。 李寻被专家组的人教育完，又被林老头拉去劈头盖脸的痛骂几个小时。一切安定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，行政楼门口人都走光，只剩下一个小小的人影坐在路边的台阶上。夜里的校园很安静，虽然是假期，但因为有比赛，学校将楼门口的灯和喷泉都打开了，让这夜看起来并不那么寂寞。夜风、水波、虫鸣。朱韵低着头，下巴垫在膝盖上，手机已经没电了，他接着微弱的路灯辨认地上的小蚂蚁。想一想，他曾经还吃过它们呢，一吃就吃一串。在朱韵胡思乱想之际，身后传来沙哑低沉的声音， 在这喂蚊子呢。 朱韵回过头，李寻站在电线杆旁，头顶的路灯有小小的飞虫盘旋。朱韵起身，拍拍衣服上的灰。他想问他是不是被骂得很惨，可看他那么累，又不太想让他说话。李寻脸上带着浓浓的倦意，他低头点了支烟，问： 开心了吗？ 朱韵点头。李寻满意地弹了弹烟，扬头淡淡道， 那笑一个给我看看。 虽说朱韵心情不错，但她还是觉得大晚上在路边傻笑有点缺心眼。 走吧，回去了。 朱韵小小拉了拉李寻衣角，两人一起往宾馆走。陌生的校园，陌生的黑夜，路上已经没有人了，只剩他们两个，一路上默不作声。这一天的剧情太过跌宕起伏，此时帷幕落下，余烬还在。朱韵有无数的话想要问李寻，脑子里杂七杂八，最后也不知从哪问起。 要不先问问学校的处理结果吧。就在朱韵刚要开口的时候，李寻的手机响了。他磨磨蹭蹭地掏出手机。 喂？哦，刚出来。没什么事。不用了，很快回去了。 朱韵竖起耳朵仔细分辨。夜里安静，他听到电话里有女孩说话的声音，但具体说什么听不清楚。脑子里一个声音问，谁？另一个声音回答，还能谁？徐胡兰呗。一想到他，朱韵脑子里那些正经的话题瞬间全飞没影，只剩下今天比赛会场上徐黎娜兴奋的表情，还有那清脆的口哨。李寻很快挂断了电话，朱韵不经意地问， 谁啊？ 徐丽娜。 果然。 有什么事吗？ 没有，问问情况。 朱韵哦了一声。李寻又说， 让我晚上去找他，说有事跟我讲。 嗯，这么微妙的时机，简直用屁股都能想出他要干什么。朱韵脑中警铃大作， 你要去吗？ 刚巧李寻打了个哈欠，朱韵马上顺水推舟。 都这么累了，赶紧回屋睡觉吧。 嗯。 李寻没有拒绝，他已经到极限了，眼皮都强撑。朱韵心里双手合十，谢天谢地。朱韵给李寻送到房门口，高建宏早就在里面等着了。一开门就想询问李寻情况，可李寻见床就倒，两分钟没到就睡着了。高建宏转向朱韵， 他跟你说处理结果了吗？ 朱韵道， 没，明天再问吧。 朱韵回到自己房间，学姐已经睡下，她蹑手蹑脚去洗手间，凉水淋浴，随着丝丝凉凉的水珠划过身体，朱韵觉得这些日子里积压的所有负面情绪全都消失不见了。洗完澡，披着浴巾躺倒在床，他并没有像李寻一样马上睡着，相反他翻来覆去难以成眠。比赛的负面情绪消失了，另一方面的情绪开始在暗夜滋生。朱韵满脑子都是那个徐胡兰，就这么在床上烙饼，一直烙到后半夜三点多，朱韵终于顶着血丝眼爬起来，拿着手机去了走廊。走廊里静悄悄，所有人都在熟睡。他来到楼梯口坐下，拨通一个人的电话。电话响了十几声，自然断掉。朱韵不甘心，又打了一遍，这回有人接了。那边人被硬生生从睡梦中叫醒，痛不欲生，沙哑道， 我说朱大小姐，现在几点知不知道？要死人了。 朱韵脸紧紧贴着手机， 人敌，救命。 救个屁，你被打劫了。 不是人敌。 他语气难得这样哼哼唧唧，任迪那边终于长叹一口气，下床随手捡起乐队成员的一件衬衫披在身上，推开阳台的门，吹着夜风总算精神了点。任迪点了根烟， 说吧，李轩又怎么了？ 朱韵无言三秒道， 你怎么知道是他？ 任迪嗤笑， 你还能有什么事？ 我看起来就这么浅薄吗？ 怎么，不是他的事？ 是啊。 说吧。 要说朱韵自己反倒矫情起来，他从小到大最擅长的就是搞心理活动，精神分裂，自我分析，他从没跟人谈过这类话题，毫无经验。没等朱韵支支吾吾出什么结果，任迪道， 他在那边又跑人了。 好直白的开场。朱韵道， 哎呀，不是， 被人泡了。 哎呀， 没听到朱韵的回答，人底了然， 面的呀。 一个有着深厚革命情怀的人。朱韵低头，实话实说。 一个挺好看的女生。 本地的？ 应该是吧。 嗨，没戏。 任迪淡然道。 李寻要能搞异地恋，地球就他妈要毁灭了。 是吗？ 任迪哼笑一声，又道。 不过你到底怎么想的？ 朱韵手指头杵在地上，一下一下的戳。 任迪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 说。 朱韵抿了抿嘴，小声说。 女生要是先表白，会不会让人看扁啊？ 如果是李寻，表不表白都会被看扁。 啊。 朱韵又沉默起来，任迪道。 也是难为你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